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今天和大家隆重推荐一款您没有听说过的海参吃法——十三香海参。 哎，那是不是还有蒜蓉的呀？这听上去真的很有意思啊！把吃龙虾的方法呢用到海参里面，还真的是不错。可惜呀，吃不起是硬伤啊。 今天就为您带来的是重磅消息了。来自于海参优胜地之一的地中海海域深海生长的成年体野生淡干海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今天活动当中，订购一盒送两盒，划算到这每盒只要666元，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那除此之外呢，今天这海参最大的优势啊，就是野生野生野生，进口，这重要的事情啊要说三遍哦。 是的，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鲜鱼鲜海参，本档活动当中订购一盒直接送您两盒。等于说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直接节省了3998元呢。4007106108。鲜鱼鲜地中海野生海参是一级品的优质淡干海参，含盐量低，营养成分保留充分，海参粘多糖、海参素、人参皂苷以及矿物质精氨酸、谷氨酸等16种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按照这个价格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呢，只要吃得起龙虾的人，您就可以吃海参了。 没错， 那关键是咱们这个海参啊，都是3年以上野生进口的。营养全面，今天海参一年装套组只要1999元就能订购三盒，而且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元的水洗夏凉被免费赠送，所以热线4007106108，您千万别错过了。 看到手机尾号2499的陆先生是我们的老顾客朋友了，今天是第3次来订购，说你们的海参啊，除了个头大小不一样之外呢，其他的真不错，一吃啊就很劲道。陆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咱们这海参啊，个都是野生的，都是运动小健将，个别的身上还会有海底礁石摩擦的痕迹，您千万别嫌它臭，也别嫌弃它有大有小的，野生的实在控制不了，但很多朋友看中的就是野生的营养高，而且它天天在运动，在代谢，在堆积营养，所以啊，营养价值您一吃就知道了。 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直接带回家3盒120多头的淡干野生海参，要是隔2天吃一次的话呀，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那划算下来一头只要10几块钱。 花1999元订购小一年的野生海参，划算下来这每一头只要15块钱，一包香烟都买不到，一碗黄焖鸡米饭、半斤虾的钱就可以吃上进口的野生海参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15号至5月17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015151，400001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小秦海参的许莹。许莹你好。 周杰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买海参找小秦。 哎，那前些时候呢，我们举行了一个见面会哈。应该说一个是庆祝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平台的一个4年庆典。 对。 同时呢，也是一个小秦海参的见面会。那么在见面会上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秦海参的这种喜欢和这种认可的程度啊，真的是超乎我的预料。

它是沙质的土壤，昼夜温差又大，所以呢它的这个糖量呢就非常的高，自然晾干又使它的核非常小，然后肉非常的厚，皮儿又非常的薄，甜蜜醇厚。哎呀，真的是国内外都非常有名，都知道新疆的枣是特别甜特别好吃的。 没错，所以说今天我们节目之前就闻着那个枣香啊就来了，节目之前我跟周老师又一在吃， 对对， 说这个枣真的怎么那么好吃，哎，特别的香甜，而且那个枣香浓郁。周老师跟我说，哎，我好久没有吃到这么香的枣了。 对，其实我特别爱吃枣，但是呢现在吃枣啊很难再感觉到小的时候吃枣那个味道了。那刚才我吃那个真是那个肉非常的厚啊，皮儿又非常薄，里面那核还特别小，然后这个肉呢还非常的鲜，特别有弹性，特别的肉头，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它那个甜呢是醇厚的甜，是甘甜的甜呢。 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一级枣，为什么说吊干枣。其实在新疆也不是所有的枣都能够被称之为吊干枣，因为吊干枣啊要在树上多成熟一个月，是自然风干晾晒的，所以说它中间呀多长了一个月，多晒了一个月的太阳，而且的话它避免了二次污染，所以说它那个枣啊营养价值更高，更香甜，更好吃。 好的，那赶快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新疆的一级的菌枣啊，非常好吃，一共给大家呢是六大袋，那么一袋呢是500克一斤，咱们是六斤啊，那么市场上的一袋就要 80多块钱， 那么如果是六袋的话就得小500， 哎，将近500块了。 但是今天的价格非常诱人，是多少钱呢？ 199元， 199呢，合一袋也就是30几块钱，大家就可以拿家去了。关键它是真的， 真的是新疆的。 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刚才我提到为什么特别强调它是真的哈、啊？因为在市面上呢，可能有些小商小贩都说，哎呀，我这是来自新疆的一个什么菌枣，而且是一级的，什么吊干的。其实你买到家里边钱不少花，但是真的不好吃，而且一鉴定根本不是新疆的枣。 没错，但是今天我们的这枣囊后区啊，你会发现它真的跟别人不一样。说你看它的个头特别的硕大， 对，挺大的， 肉质厚，你吃到嘴巴里啊，软软的，那种绵绵的那种松弛感特别的好，关键是特别的香甜。 对，而且刚才您提到它是吊干枣， 是 吊干枣就是自然风干的，它不是说违背它的规律，还没怎么着，哗给它摘下来以后，然后再给它风干，怎么怎么，它不是，它是在那个树上啊，自然它就干了，所以它不违背规律， 没错， 非常的好吃，而且是绿色的产品， 特别好吃，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没错，因为枣的这个营养价值特别高啊，我们说它的这个维生素啊，包括那个营养全部在里面，所以说有句老话说啊，一日吃三枣，终日不显老，所以说我们家里面的小朋友呀、老年人啊，包括女朋友，都要多吃一点，包括平常你煮过粥啊、煮过饭啊、泡过茶啊，都特别的香甜。 是的，那要吃枣就吃好枣啊。那今天为大家来带来的是新疆的一级的菌枣，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六大包，一包呢是500克，就一斤呢咱们一大包啊， 是 市场上要80多块钱一包，那么六包的话就要将近500了。那今天呢我们价格只要199元，199，那合一大包的话呢也就是30几块钱，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呢家里多备一点、 没错， 你自己用也好，你送人也都是可以的， 是 非常有面儿。你送人的话一看，哎，来自于新疆的一级菌枣，哎，又好吃，而且呢又有品牌哈， 没错。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15号至5月17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选两篇文字，配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